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历史的长河没有淹没民族的记忆，尘封的档案勾勒出一个民族抗争的魂魄。 可是为了国家，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随时准备奉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亲骨肉。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疆场浴血。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朴实的百姓，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无惧危难，撑起敌后抗战最坚强的脊梁。 日军为了搜捕八路军，村子里、田野里、山林里到处搜索，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残酷的斗争锻造着最坚强的革命政党，洗礼着最坚韧的人民。这是40000000人垒起的铜墙铁壁，这是一张张面孔筑起的民族丰碑。敌后根据地如何从无到有，人民军队如何步步壮大，中国抗日战场如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 即便日本使用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手段，也永远无法打倒。 多国档案，国际视野，伟大的贡献，第四集，铜墙铁壁。 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 这是法西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次秘密会议， 它就是 1936年8月7号日本的五项会议。所谓五项会议，就是由日本首相牵头，会同几个关键的大臣一起开会，研究国家走向，制定国策。换句话说，就是几个法西斯头目凑在一起，商讨一下接下来怎么一步一步的扩大侵略。就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当时的日本首相，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宣读了这样一份国策基准。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同时巩固满洲国健全发达的日满国防，以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 冠冕堂皇的文字，宣告的是无比贪婪的野心。从此，南北并进，对外扩张，就成了日本的国策。他们这是打算要把大半个世界全部霸为己有。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一年同一月，在德国，希特勒开始调兵插手西班牙内战，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已经侵占了埃塞俄比亚。两个月后，1936年10月25日，德意法西斯秘密签订柏林协定，柏林罗马轴心形成。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邪恶轴心同盟初步形成。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将人说成是一种战斗的动物，需要在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按照这个邪恶同盟的计划，这个空间几乎就是全世界。 所谓北进，指的是日本打算通过中国向苏联的远东地区扩张，把它划入大东亚共荣圈，进而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所谓的南进，指的是日本打算通过中国向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把这一大片地区据为己有。国策基准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请注意，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这里的关键词都是通过中国。 就在这次五项会议召开之前，急不可耐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已经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全面侵华计划。计划上赫然写着3个月拿下中国。然而，中国军民在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全面抵抗，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妄想。在淞沪、太原、徐州等会战中，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对侵华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在正面战场，国民党爱国官兵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作战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胜利，并同时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万众一心。1938年6月，日军孤注一掷，大举调兵，先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到25万余人之多。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我身后这位就是当时的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近卫这个人是个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一直以来就是致力推行法西斯主义。为了一举拿下中国，近卫内阁和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计划就是，在日本除了留下一个师团以外，把其余的陆军主力全部都调到中国，而留下来的这个保卫天皇的近卫师团也要随时待命，时刻准备出击。 会战中，侵华日军没有看到他们图谋的两党分裂。为了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早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各界民众，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武汉作战。 攻打武汉，日军其实曾经策划过不同的进攻路线，但最终定下来的是这两条：一是沿长江西上南北两岸同时进攻， 另一条是走大别山北路这样向西，加入武汉。从地图上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这边是山区，地形很难走，易守难攻。那么日军为什么会放弃好走的路不走，而要走这条难走的路，付出更高的代价呢？在今天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仍然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二战时期日本军方档案。在这些档案里边有这样一份东西，那就是当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攻打武汉的方案。而这个最早的方案不是现在这个路线，当时的进攻路线是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另一个军沿长江西上会攻武汉。但是这样一个方案最终无力实施，为什么呢？答案就在这儿，华北敌后战场。 实现这一方案，侵华日军需要大量调用华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但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开辟的广阔敌后抗日战场，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使日本陆军主力根本无力抽身。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武汉会战结束，日本投入了24个师团、130余万兵力，实施了连续15个多月的大规模进攻，损失了44万7000人的兵力。同样是在这15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人数，却从改编之初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在游击队战士的队伍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这个外国人曾行程8000余公里，到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5省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与八路军一起生活，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在给罗斯福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 这个外国人就是他， Evans Fordyce Carlson。卡尔逊是第一个到中国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的外国军官。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他在中国农村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据他自己记述，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令我终生难忘。我相信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己和自治的一支军队。那么卡尔逊是怎么向美国军方高层汇报的呢？告诉他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份档案，这是一份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是卡尔逊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发给美国海军军部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情报报告是这样写的， Intelligence Report。 报告是1938年1月3号发出的，发出地是 China Canton， 从广东发出的。信是卡尔逊在1937年12月20号写的， Headquarters of 8th Root Army Somewhere in 陕西，山西某地八路军总部，我请求你帮我把这封信发给海军部的官员们看看，同时也要呈递给 CNC。 这个CNC 就是 Commander in Chief， 最高指挥官的意思。那么卡尔逊急于汇报的有关中国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支部队，然后用手写加注的中国八路军，是中国唯一一支在持续打败日军的部队。随后卡尔逊引用了不少日军被杀和被俘的士兵留在战场的日记，用来描述八路军对日本人的打击。这里一个日军第五师团的团级指挥官这样写道：红军让我很头疼， 我们只能白天作战，但他们晚上也能作战。共产党的影响力非常大，共产主义是反日的基础思想，这些人是反日的主力。这些地方所有的人都能战斗，甚至女人都能拿起手榴弹朝我们扔来。第五师团的一个下级军官也死在了同一个地方。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士兵即使受伤了也不后退，他们只等着我们一走近就用刺刀来杀我们的人。尽管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也是了不起的。八路军最了不起的优点就是那种心甘情愿的精神，它激励着每一个人，每个人都遵守命令。他们不杀俘虏，相反他们对待俘虏比对自己人还好，有可能的时候他们会把俘虏送回去，以表明自己不杀俘虏的善意。他们相信这样做有可能会感化日军。这是我见过的最激动的部队，一天走个90里100里根本不是问题。这里没有压迫和强求，他们的绝对忠诚和心甘情愿的精神使他们能够不断的前进。在信的结尾，康尔逊这样写道，即便中国其他部队放下武器，这支力量也会一直继续抵抗日本人。 I believe we can bank on it and the resistance will be effective。 我相信我们应该支持他们，这样抵抗就会是有效的。没有胜利，没有胜利，自由的人自首先，没有胜利。 这首著名的游击队之歌是作曲家贺绿汀仅仅用了一个晚上就创作出来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贺绿汀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沿着陇海同蒲铁路线宣传抗日，到达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时，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给贺绿汀讲解了什么是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在改编之初，还没有炮兵的八路军竟然凭着缴获来的炮成立了炮兵团，分散发动群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八路军游击战的灵活有效深深地触动了贺绿汀，他在老乡家的炕头上连词带曲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经典。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贯彻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一面深入敌后，一面动员群众歼灭日军和伪军50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没有淹没那些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家国破碎、同胞罹难的伤痛，岁月没有忘却那些铭刻在历史丰碑上的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身影。回望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建立的伟大功勋，铭记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在惨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一手在战场上搏杀，一手在根据地建设？ 开辟敌后战场就盘活了全国抗战的盘棋。 土办法大用场，敌后民主选举方法多，三三制团民性，看人民军队如何势如尖刀插入敌人心脏。 儿子追随父亲而去，可父亲带回来的儿子却没有生命。 家国情，英雄血。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四集《铜墙铁壁》。 这个长胡子的老将军是鲁西北名震一方的抗日老英雄范祝先。范祝先本是国民党专员，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1937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范祝先坚决抵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渡河南撤的命令。随后，范祝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50000人的抗日武装。范祝先在鲁西北实行开明抗日，他的部下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范祝先言：“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1938年，为配合武汉保卫战，范祝先组织地方武装30000人进攻被日军占领的济南。济南战役打响时，范祝先18岁的二子范树民组织了抗日挺进队宣传抗日，打算跟着部队到前线去。在战役打响之前，范树民正在翻月季，范祝先的老伴就劝儿子别去了，但范树民坚持要随父亲一起夺回济南。 范家是全家抗战，范祝先的老伴儿武志国组织了复旧会，给前线的战士们做鞋做饭，把前线的战士都当成自家的儿子。 儿子追随父亲而去，可父亲带回来的儿子却没有生命了。时候只有18岁。据范祝先的女儿回忆，那天晚上面对痛不欲生的妻子，范祝先强忍的悲痛劝老伴说：“树民死是咱家的光荣，打仗呢就是要死人，我的儿子死了也应该。”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样的痛经历过才知道。可是为了国家，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随时都被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亲骨肉。就在儿子死去的第二天，范祝先又把只有20岁的女儿送上了战场。 就盘活了全国抗战这盘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造成的不利局面慢慢的被扭转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的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当时每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都处在敌占区的4面或者3面包围之中，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毛泽东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比作下围棋，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好似吃子儿，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 这是民选村长大会，不会写的有人代写。 如何做好毛泽东所说的眼呢？ 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选举、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把农民从生存危机中拯救出来，将他们团结在武装抗争的大旗下。民主政权的建立为推动各种群众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民兵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在农忙时就是普通的农民，一旦拿起了武器，就是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作战的左膀右臂。妇女们组织成立妇女救国会，他们为抗日部队做军鞋、准备军粮、照顾伤病员，为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的乡村人民甚至连孩子也被前所未有的组织发动起来，加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打日本，才能有活路。在惨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一手在战场上搏杀，一手在根据地建设。人首先要有饭吃，才能谈得上尊严，首先要活着才能抵抗。战火纷飞中，根据地诞生了史无前例的人权保障条例，诞生了惩治贪污暂行办法，诞生了劳动保护条例，甚至诞生了婚姻条例。要保护民众的权利，要清洁共产党队伍，要让劳动者有福利，要把女性从种种奴役中解放出来，改良母亲们的生存环境。尽管抗日战争阴云重重，但共产党人已经把精神的阳光植入民众心底，照亮民族的命运。对于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胜利最深厚的根基是有全新精神面貌的亿万国民。 有这么一个插曲，当时在山西的南部，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孙政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都同时驻扎在洪洞县城。国民党的官兵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很奇怪啊，说当地的老百姓对八路军总是要优待一些。比如说吧，老百姓在大街上卖东西，卖白菜卖豆腐，只要是八路军他们半价，但是给国军官兵不降价。还有就是小孩都特别爱笑，就像照片上看到的那样，他们喜欢八路军的战地服务团，特别是那些女兵，个个都像穆桂英。还有呢，就是他们喜欢听共产党的领导讲话，像朱德这样的人说话像拉家常，而且讲真话，有学问，没有什么官架子。而且八路军官兵待遇比较平等，他们一打听，八路军的最高长官月薪还不如国民党军的一个士兵呢。八路军的薪饷这个是透明的、公开的，一个士兵一个月是1块钱，排长连长2块钱，团长4块钱，从师长到最高长官一个月5块钱。 1938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衡阳召开南粤军事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应邀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这次会上重新调整作战部署，1/3的兵力留在正面战场对抗日军，1/3到后方整训，另外1/3到敌后去打游击战。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随后蒋介石开了一个培训班，叫游击干部训练。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 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战略，多次阴谋诱降。面对民族分裂危机，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封封怎样的档案戳穿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 这份档案记录的是日军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状况恢复的调查报告，万万火急，前总来电，还有绝密两个字。 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严峻形势，中国敌后抗战如何胜振军威，使日寇陷入汪洋大海？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 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四集《铜墙铁壁》。这是1938年末东京举行的一次提灯游行，摇旗的普通日本国民深信政府年内结束战争的承诺已经实现。裕仁天皇照例骑着白马立在桥上供国民瞻仰，由于距离太远，没人看清他痛苦不堪的表情。 裕仁天皇为什么会有悲哀之调呢？那是因为他扛不住了。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作战结束，连续15个多月的大规模进攻严重动摇了日本的经济基础。从1937年7月到1938年3月，短短8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就不得不连续4次追加临时军费，总计高达77亿日元。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过去日本进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3次对外战争军费总和的3倍。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调整其侵华战略为长期战。日本开始在外交上使手腕，打算拿一直对抗日摇摆不定的蒋介石做文章。日本在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和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曾有过2次大的诱降行动。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求见蒋介石，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事实上，由于奉行片面的抗日政策，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节节败退，对德国的调停蒋介石求之不得。然而当德国驻日大使迪克逊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的备忘录交给日本时，日本却突然变脸，表示要抬高价码，否则不谈。为什么突然又不谈了呢？因为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4日，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吉林省档案馆2014年最新公布的6件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其中有5件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原始档案。由于日本战败的时候，日军曾经下令销毁一切可能反映他们战争罪行的档案，所以像这样的原始档案留存在世上的非常罕见。这其中有一件是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什么呢？这份档案记录的 是日军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状况恢复的调查报告。这上面记载的是1937年2月2日至10日南京及周边地区日军所谓的治安恢复情况，其中第四项难民返回情况有这样一个数字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日军攻占南京之前不算下关，南京市的人口是100万。日本一些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历史，他们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存在过。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南京战前的人口还不到20万，以此来证明日军在南京根本就不可能屠杀30万中国人。而这份档案中明明白白记载的这个100万，对这些右翼分子所谓的南京城攻陷之前人口还不到20万，就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然而1937年的南京，日本人竟然将自己的惨无人道视作谈判的砝码。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摆出一副只凭军事手段就能打垮中国的姿态。然而武汉会战后，日本放弃单纯依靠武力征服的方针。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磨又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姿态，鼓吹东亚新秩序。实际上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侵华战略开始转向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又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 这一切让蒋介石政府再一次摇摆不定。1940年春夏之间，国民政府表现出了全国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发起了对日大规模攻势，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参战的八路军有105个团。百团大战仅前3个半月期间，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还有自动投诚者47人，摧毁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达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在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作战图上，图中这条连接石家庄与太原两地的黑色曲线是一条全长249公里的铁路线，名叫正太铁路。当时日军不仅把正太铁路作为山西煤炭外运的主要通道，还把它作为实施囚笼政策的支点。什么是囚笼政策呢？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侵华日军企图将他们的据点连成一片，切断八路军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那怎么破这囚笼呢？彭德怀琢磨着，要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就要打蛇打七寸，从正太铁路下手。 我们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这是1940年7月22号八路军总部下发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来看看，万万火急，钱总来电，还有绝密两个字。收件人是聂鹤官刘邓，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在这份电报的最后，发报人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能告知旅级首长为要。落款是朱彭佐，朱德、彭德怀、左权。这份命令在一开头就把战役的原因和目标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自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展开较大胜利的战斗。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其实百团大战开始不是这个叫法，开始叫正太铁路战役。在这份电报的第二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但是在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据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的统计，实际上参加战斗的竟然有105个团。 百团大战中参战的不仅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有很多地方部队及民间抗日武装。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加入了八路军的作战行动。但是百团大战中对八路军支援最大的、参战热情最高的，还要数华北的普通百姓。据史料记载，百团大战期间，华北共有20多万民众投入到对日作战行动中，加上20多万八路军部队，日军面对的是40多万华北军民。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保存的二战档案里边，有这样一份文件：北支方面作战记录，也就是华北方面作战的记录。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内容：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起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进行奇袭。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损失惨重，而且恢复重建需要大量时间和财力。其实日本人并不是完全的出乎意料，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其实得到过一些情报，表明八路军正在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但日本人却判断错了，他们以为八路军调动兵力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这幅漫画是当年一个日本兵画的，他想表现的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是怎么在百姓的支持下对日军发动情报战。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那个日军大部队的外面有捡粪的中国人，这是中国北方农村很常见的。他的头上写着几个字：八路军密探。再往前走呢，在日军大部队的旁边是平原田地，田里种地的农民正在翻地。那这农民头上又写的是什么字呢？八路军工作员。再往前走呢，快到日军中队部这个地方了，已经进入山地了。在山顶上也有一个人站在那儿，那个人上面写着八路军哨兵。 华北民众在百团大战中不仅是八路军的情报员，还是服务员、战斗员和日军各种设施的破坏员。当时日军铁道线上的铁轨往往刚刚铺好，转眼间就会出现在八路军后方兵工厂的炼炉里。日本第一军一位叫昭之繁春的参谋曾记述，工厂地区的居民一起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这张照片，老百姓，上面有妇女还有儿童，扒铁路，这叫什么？这叫军民同心，他所向无敌。百团大战就是在世界法西斯侵略势力最嚣张的时候，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出击打的一场大仗，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在军事上，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逼得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来应付八路军。在政治上，这次主动出击声势浩大， 这对那些主张对日妥协退让的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等于是敲响了警钟。 侵华日军屡次妄图北进，与德意法西斯会兵，为何最终作茧自缚？ 装备不够怎么办？石正信可是个狂人， 一张张难以忘怀的面孔，一个个不能忘却的名字。 即便日本使用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手段，也永远无法打垮这个民族。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必将赢得战争。重返历史现场，再现真实细节。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四集《铜墙铁壁》。为了实现其南北并进的扩张野心，日本人曾在侵华战争期间多次尝试北进。1938年，就在武汉会战前夜，日苏之间在黑龙江珲春县中苏朝三国交界处爆发了张古峰事件。率先发动军事进攻的日本仅在13天后因惨败而被迫撤军。1939年5月，在中国东北和蒙古边境的诺门坎，日本再次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史称诺门坎战役。当时极力鼓动日军向苏联挑衅的关东军少佐参谋石正信，一心认为这是日本实现北进的最佳时机，要求日军参谋本部调配重兵。然而中国战场的全面抵抗钳制住了日军大部分陆军主力，而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也远远落后于苏联。主动挑起事端的日本关东军很快遭遇大败。 石正信向参谋本部要增援，他想要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可是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这些增援根本就到不了位。相反，苏联人的坦克增援部队却源源不断地送到现场。 装备不够怎么办？ 石正信可是个狂人，他让日本兵就拿着这样的土制的燃烧瓶和炸药做成人肉炸弹去跟苏军的坦克拼，可苏联人的坦克那可是喷火的呀。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实力相差实在太悬殊，结果日军因为体力不支遭到惨败，最终不得不跟苏联人签订了停战协定。就这样，这次惨败之后，日军北进的野心基本上就被打消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本营认为，如果不能尽快从中日战争中抽身出来，就会丧失重新瓜分世界的大好机会。然而中国的全国抗战打乱了日本的整体战略，日本原来将侵华战争作为其总体扩张战略的一环来设计，即通过速战速决打垮中国，建立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实现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然而日本北进苏联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大量陆军主力，打破了日本企图与德国会兵的图谋，有力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哼，这样的一幕当年在沦陷区的乡村随时都可能发生。哼，日军为了搜捕八路军，村子里、田野里、山林里到处搜索。1944年的一天，日军占领了稻谷峪村，他们把村民都赶到村口，逼着他们交出村里的地下党。 快去！ 面对鬼子的刺刀，没有一个村民肯开口。可鬼子不会善罢甘休啊！他们想出了一条恶毒的计策，把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分成两拨。让女人去认自家的男人，是你家里的你就领走。他们想到最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 那就一定是外来的， 是地下党。 当时地下党员王专来到村里宣传抗日，他刚到三天，村里有个18岁的姑娘叫王运芳，他知道王专就是鬼子要找的人。眼看着王专没有人认领，王运芳心里非常着急。在稻谷一村，和中国很多农村一样，都有这样一个习俗，姑娘在出嫁之前是留着长头发的。一个年轻女子如果剪了短头发，那就意味着她已经嫁人了。这个农村姑娘其实已经脱离危险了，可为了救一个地下党员，她竟然一剪子把代表自己名分的长头发给剪掉了。 回家吧。 王运芳和王专最终结为夫妇，一起投身到抗日的队伍中。血肉书写的历史，使人性在战火中散发出最伟大的光辉。这个女人叫马丽嫂，为了帮部队冲出包围圈，身怀8个月身孕的她爬上悬崖峭壁给部队带路，将孩子生在了途中的一条冰河上。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她叫张翠萍。丈夫为了给部队送信，被鬼子用刺刀挑死，而她自己在日军的多次扫荡中被揪光了头发，余生一直戴着帽子。聋哑人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战士的性命。回族英雄金方昌17岁参加对日作战，1940年11月23日被捕后，日军残忍地挖掉他的一只眼睛，砍掉一只胳膊，但他至死不屈。放牛娃王二小为了保护伤病员和后方机关，被鬼子用刺刀挑穿了胸膛，摔死在大石头上。这是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一面死字旗。1937年，四川安县曲山镇的小学教员王建堂眼见国难当头，按捺不住心中悲愤，主动请缨要去前线杀敌。出征前，老父亲王哲成因为年迈无法给儿子送行，他到镇上扯了5尺白布，挥笔写下了这面死字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老父亲含着泪，颤抖着双手，在这个大大的死字旁重重地写下：刺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气魄。 我们这里有几幅珍贵的照片来看一下。这一幅是百团大战期间牺牲的一个小战士，而这一幅是武汉会战期间一个英姿勃发的国军小战士。这幅照片后来被美国生活杂志刊登出来，称作中国面孔。这幅照片一个阵亡的川军士兵，我们从他脚上穿的草鞋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左手缠着绷带，衣服的纽扣被刺刀挑开了。而这个女英雄被日军俘虏以后要处死她，临行前给她拍了这张照片，她脸上带着蔑视的微笑。正是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微笑，这样的视死如归，让人看了感觉震撼，让侵略者感到恐惧绝望。因为这些无名英雄用他们的生命在证明着，即便日本使用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手段，也永远无法打垮这个民族。 在1940年到1943年的这3年里，日伪军反复扫荡根据地。日军先是展开铁壁合围大扫荡，后来又展开治安强化运动，用野蛮残忍的连坐法禁锢百姓，试图将八路军和人民隔绝开来。1942年，日军侵占陕西沁源县，在县城周围建了15个据点，想把太岳根据地变成他们的一个剿共实验区。针对日军山岳围剿的新战术，沁源军民把原定的反扫荡计划演变为围困战术，把敌人分割包围起来，让他们困守在城中或据点里。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连做饭的锅碗瓢盆也都埋在地下，不给鬼子提供任何生活用具。老百姓把水井盖上，再撒上土，让日军喝不上中国人的水。日军白天抢到的粮食和牲口，夜里又被游击队和老百姓抢回去。沁源军民发明水雷、树雷、平雷、瓦雷等武器，打得敌人防不胜防。军民用意志力一点一点地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到1945年4月5日，被围困了2年半的日军终于熬不住了，准备出逃。沁源军民乘胜追击，在沁源围困战最后11天的时间里，消灭日伪军500余人。2年前，日伪军占据沁源县的有7000多人，最后只剩下1000多人，狼狈逃窜。沁源围困战工作战2730次，比上日伪军5500多人，根据地共有80000军民参与了这场战役，但无一人投敌当汉奸。日军喧嚣一时的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彻底失败。这些影像瞬间不但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抗击侵略的铮铮铁骨，也铭记着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与群众的血肉之情。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涌出。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人民。抗战爆发，民族威猛，山河欲裂，万里隆隆，屠杀、轰炸、围剿，这是一场王族灭种的战争。 好好留着，这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证据。 国难当头，他们手无寸铁，却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他们是如何运用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小日本上钩了。 家与国，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每一个青年都用血肉之躯筑成最后的防线。在最后的黑暗中，转机也在悄然萌芽。中国残垣断壁，展示历史的细节。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5集《浴血苦战》。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